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ies. 哎，是。这位老师学这歌学多久啊？ 我呀， 啊， 我其实学这首歌，我花的时间听是比较多的。 哦， 我是一般我都是要花很长时间去听，我不轻易唱。 嗯， 没听明白之前我不唱。 哎，真好。 对， 这就是方法。 对，如果你要上来就唱的话呢，那可能有点费劲， 你唱不出来呀，你音感还不在那儿呢。 对，像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就是要听又要唱，因为这歌光听也没用，因为它唱也是需要花时间理解的。 好 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对， 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is。 哎呀，真是太挑战了，这连读哈。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I'll be. 对。 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对，我们可以把这个前面内容后面一直连到这儿，大家体会整体感啊。Well, you done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好，接下来句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啦，除了这个 divine 就是上天的比较神圣的那种 intervention 那种干预和阻止， 对， 除了老天爷阻止我之外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啦。 intervention 这个单词啊，在这个歌词中是太常见了，他要是都特喜欢这个词儿。对，就跟我们中文歌里面喜欢那俩词叫借口 啊， 全是借口。就像对这个词，这是高频词汇，简直是 intervention， 这是外力的阻止。 对， 反正嘛，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了。 嗯， 除非老天爷说不 divine intervention。 哎，他形容的很好，那种神圣的意志 啊。词哈，就是这带有圣洁、神圣的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词。 哎，也很美好啦。 所以刚学的歌，大家还记得 Sacred Night。对吗？ 对， 哎，都是带有这个非常怎么说呢，有圣洁含义的高尚的这样词，喜欢出现在歌词当中。 所以他差不多觉得说这是天意了哈。哎，天意了，那这句话怎么唱呢？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再来，好像很快。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哎呀，都是这种小气一吐，就是一颗一颗的蹦出来的哈。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对，我们还是上下句连起来。 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注意 but 是句爆破。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啊，那么我们看一下Nothing 关键词 ，stop me 关键词 ，divine intervention 绝对是关键词啊。然后 nothing 前面的 and 几乎是不发音的啊 ，stop me but 那 t 绝对要失去爆破，这还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个 t 不失去爆破，这首歌到这儿就完了 哦， 那就没法唱了。这个 but 我练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词上就体会比较深啊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而且原唱对这个控制还非常的精巧。 哦，就是前面呢 ，nothing's gonna，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就是 nothing's gonna。 你看大家歌里都这么唱，是不是？ 喜欢这词儿。 Nothing's gonna， 什么都不会。然后 stop 一定要重唱 ，stop me。好 ，but 的 t 是不发音的。 对。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啊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对。 是这样的。 对。 前面稍快一点哈。 是。好，我们完整再走一下啊。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be giving it my best. Nothing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好。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那这两句我们来听一下。Before the cool down ra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So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哎，他唱的快吧？这唱的还挺清楚。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对，所以他的处理原唱就是不一样嘛，人家处理的要更好。对。这一点而言，就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就是同样都是一首歌，不同人驾驭的感觉不一样。 对，人家理解不一样，毕竟这歌是自己写的。 没错 啊， 所以呢，我们在网上能搜到各种翻唱版本，女生、男生的都有。其中呢，有一个这个一个外国女生自弹自唱也唱得不错，但是大家能感觉到啊，每个人唱这歌，其实唱这首歌还很难跑出 Jason Mraz 的影子里，因为

你那个英文也会有长进。 这是 Jess Mraz 的第三张专辑啊，他前两张专辑呢都非常不错，后来他一想说，我得歇段时间，然后再做第三张专辑。哎呀，结果这一写，在家种种花种种草啊，哈，喂喂猫啊，哎，一下就写出来一首 I'm Yours， 完了，一下就登顶这排行榜了，就相当的不错。啊，很清新的这个民谣的小调调哈，也适合大家呀、这个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夏天到来的时候， 对 啊，唱一唱，清凉清凉，凉爽凉爽、啊。 而且能在 Billboard 待那么久，也确实不易啊。更关键的是，它这是全球流行的一首歌曲，你会这首歌，走到哪一个地方，你拿出来唱啊，你都会得到当地的听众朋友们的这种啊捧场啊，是没有问题的。 咱就两句，对不对？But I won't hesitat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的精彩讲解。 Thank you. 下次见，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明。肖恩·怀特是美国著名的单板滑雪运动员，他拥有飞翔的番茄、鸡蛋、未来男孩这样的绰号，但是他更喜欢别人叫他野兽。拥有这样的称号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保持着极限运动会金牌数和奖牌总数的记录，单板滑雪项目总计是3块金牌、3块银牌和2块铜牌。So serious fans of the Olympics didn't quite know what to make of it whe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include 5 new sports to debut in the 1998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Nagano, Japan. One of those, perhaps the most disputed, was snowboarding, with the half-pipe competition to draw in a more modern crowd.Until that point, the X Games and other niche competitions were the only platforms given to such extreme winter sports. No one knew how snowboarding would be accepted by the Olympics at large, but it did quite well in Nagano, and it would explode in popularity after 2006 in Turin.Heading into the Olympic season, Shaun White was already an extremely accomplished and widely known snowboarder on the X Games and dual circuit. The only thing missing from his trophy case, however, was an Olympic gold medal. With his eyes on the prize, White began intensifying his training to not only make it to Turin, but to bring home the gold and silence the critics who suggested he couldn't perform on such a stage.He was such a young man that his aptitude for true sport was in doubt. On February the 12th, White was competing in Badonice Heath and suffered a fall in the first set. After a series of ups and downs, White silenced his critics and cemented his legac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snowboarders in history. With 4 more years of experience, he returned to Olympic competition in the 10 Winter Games and repeated his monumental feat.Decimating the field and finishing a full 4 points ahead of the next closest competitor.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